所以呢线路也量好了，包括那个就是每个公里点也都量好了，然后今年新的线路因为它增加了三个折返，然后那个折返点包括它那个整个的最后的那个线路包括终点其实它都已经做好了，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去呢就是按照它的那个，因为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图，然后呢你就从地上找那个点就完了呗，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不难，这个就是说按照那个线路按照新的线路去跑呢不难，然后因为大家也想到了就是说是延期实际上基本上可能不就是 就够呛 举办的希望不太大了，而且呢因为大家训练已经到那个时候了嘛，所以就是说那天就跑一个，然后反正几个朋友吧一块跑了，挺好，感觉还挺好的。然后路上也有，其实也不少，也不少人跑这个线路 啊，不少人， 不少人 啊，就是选择在比赛那一天 啊，对啊，然后跑这个按照那个北马的那个就是真正的线路在跑 啊，这还是挺有情怀的一件事啊， 也 是一大早就是按照比赛的时间怎么来走的吗？ 我是差不多，我和比那个可能还稍微早一点，因为就是因为那天10月31号，它毕竟也冷了嘛，我们打点富裕提前到，但是就是就没必要说我非要等到7:30再出发，大概提前个10分钟，大概是 就出发了，当时那一天我们都知道北马出发在天安门广场，所以那天您刚说有一些朋友也去参加了，所以在广场那天是不是挺显眼的，就是一去哪一看，哎呦有这么多人也来跑了， 我们遇到了一波人，大概十几个人，十几二十人吧， 十几二十人。 我相信大家，我相信很多人跑，但是不一定非得按着那个时间跑，因为那个时间，就因为比赛没办法，要封路啊，要我们尽量少影响城市生活。但是你作为自己跑的话，还是挑一个比较舒服的时间，对吧？无论交通啊，还包括你自己的这种就是作息时间，所以后边人就是可能。8-9点钟也有很多人在跑，因为我那天也看，我也发朋友圈，后边温度就上来了嘛，就相对舒服一点，所以应该，就是大家还是挺多人跑的，而且还有更多的人其实是，就是没有，虽然没有去跑这个原来的就是真正的北马线路，但是也在，比如我就知道，我知道就是有很多人在奥森就刷了4圈，就4大圈，然后包括自己家门口。就是去跑人也很多，就大家就觉得我就说好了嘛，我这天去做这事儿嘛，那我这天还是把这事儿给做了 做了，其实我觉得从这儿哈也挺有意思，就你其实能看出我们就是所谓的这种体育文化，那种马拉松文化其实已经也慢慢的开始在我们北京开始生根发芽了。说到这个事儿，我突然想起一个什么事儿，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有一届的纽约马拉松而因为什么原因停办了，然后停办的那一天，也是在当时跑那一天，就是也是本来要参加纽约马拉松的这朋友，就自发在这个纽约的中央公园， 对， 自己跑了一个，是不是？我印象当中报道还说，自发跑的人数甚至比正式的参赛规模还要大，反正特别特别。 那倒，我觉得那倒不至于， 那倒不至于。 对，就是12年是他有那个飓风 啊，对，有飓风啊。 叫什么飓风？沙里还是叫什么飓风？ 对对对， 其实那个飓风本身就是对那个比赛，就是当天的天气没什么影响。然后对于比赛，比如说志愿者啊，对于这个也没有影响。它影响的是，就是说这个城市当然处于救灾，它实际上是周日比赛，但是那个飓风大概是前一个周末来的 啊， 大概持续2-3天。大概到周二周三的时候，其实就飓风本身就已经没事了，但是对城市呢造成了一些损害，所以很多城市的资源啊、医疗啊、力量就投入到那儿了。一开始呢是没有宣布取消的，也认为能办，包括市政府啊，包括这个组委会也都能办。后来觉得就是说就是不合时宜了，已经，因为这个城市当时已经在救灾，它不太合时宜了，后来他们就给取消了。取消呢，但是它。问题在于他取消的时候其实就跟今年那厦门似的，就是有很多人其实已经到了 啊， 后来呢大家呢就等于是就等于绕着中央公园就跑了4圈，但我相信可能因为纽约它日常就有那种 晨跑那些人嘛， 对， 所以我估计可能连上晨跑的人 都算上， 可能算上应该比参赛的人多啊，或者说差不太多吧。 嗯， 当然我估计我相信跑全程的人肯定不会说比参赛的人还多， 意思意思， 对，是个意思意思。 嗯， 所以呢，哎，其实就包括今年那个下马取消了，就下马很多人就是说上飞机的时候还没事呢，到下马到厦门一落地发现我推迟了啊。推迟了，后来还是有很多人就按着环岛路去跑了。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棒的，这个也挺棒的。 嗯，是哈。今年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比赛都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包括我想当时武汉应该是也有很多的这个跑团哈，组织跑， 包括周末上个周末那个上海上马也有那个。也有跑者， 嗯， 然后去自己跑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当然你可以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啊，就是它是一个，也是让大家，其实我觉得可能还不仅仅说自己跑，还是说通过这个，就是告诉比如城市的其他的人啊，说今天本来是应该有这么一个 事 儿的啊，我们告诉大家。那个就是我们还是在坚持做这个事儿， 嗯， 然后让这个事儿变得，哎，其实这样的话更能融入城市，而且呢是说我们不在，我们是在不影响交通的就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来继续做这件事儿， 嗯， 我觉得这样的话让跑步看起来确实是一个就是能够有意义的事儿吧，就是或者咱不能说推动社会进步，可能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它就是让你觉得它是一个好事儿，那大家就哎， 想 去这些人值得信赖，这些人值得尊重， 是， 我觉得这样就挺好。 嗯，即使没有人组织，我们今天说好看这事儿啊，也把这事儿干了，就是很其实很简单。 对，其实北京那天还很有意思， 嗯， 就是我们虽然在路上，就是我不是说看到一队人嘛，大概十几二十个人嘛。其实我们还看到了很多那个补给站， 哦， 就是 私 对私补，就是他们就是跟我们一块跑的那些人，他们有，但是还有很多补给站，实际上应该是为我们后边的人，比我们晚出发的一些人准备的。 哦， 就你在路上能看到这些，所以你就知道后边肯定还有 人，后边肯定还有 人，对，还有人在跑。 嗯，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挺有意思的， 就给我的那个感觉，给我那力量还是挺好的。 嗯。对，包括他们在那儿一看，那看到周围其他的，哪怕不是他们的朋友，不是他们认识的那个团队的人跑过来，你看这么多人跑了，那其实也会有相互大家， 对对对， 就是 加油的 啊，这个过程啊，就会觉得啊，这个事儿虽然我们官方没有组织啊， 嗯， 但是我们自己玩的其实也是。自得其乐，也挺开心，也是有另外一番意义的， 对，没错， 确实很有意思。另外，其实我们还说到一点哈，这也是其实我个人也感觉有点，怎么说呢？其实从北马开始哈，其实我觉得北马它是一个，因为它举办的今年的时间节点是10月31号，它其实还是作为整个的这个，如果说秋冬赛季来说哈，相对比较前面的，其实11月份有重头的，也有很多的这个比赛啊，纷纷现在都延迟哈，有的已经宣布取消了，等于其实我们今年整个这个秋冬赛季啊，就基本上大家没怎么跑啊，就10月17号跑了一站衡水啊，那个有很多朋友去，因为衡水那个赛道条件是比较好的，也算是一个快速赛道，很多朋友去那儿说去跑 PB 去，当然有很多朋友呢因为想跑北京就没有去衡水，因为去了衡水就不符合北京的这个参赛的防疫的要求了，所以很多的朋友我也知道，这个权衡了半天啊，最后觉得不去衡水了，我还是好好跑北马。结果北马没办成啊。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因为我今年夏天啊练的也是比较的规律啊。其实我锁定的也是今年在冬天，我原本计划在12月份啊锁定一个比赛去跑，目前来看呢，应该也已经是没戏了。所以我现在像我这样的朋友特别多啊，包括我周围也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说，其实跑步如果以年为单位哈，说训练基本有两个大的时间段是可以供训练的，一个是叫夏训，一个是冬训。 对， 现在属于冬训的时候，冬训出来之后，其实准备的是我们春季赛季，就是3、4月份啊，那是一个比赛的集中期。另外就是像10月、11月，这是一个比赛的集中期。但是今年这个10月、11月这个比赛集中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期， 比赛几乎都没有了，所以很多朋友也会觉得，哎，那夏天就是他们可能有点觉得就很失落啊，觉得有很多人说，就我今天练的特别好啊，我今天要跑的话，肯定有一个特别好的发挥啊，好成绩，甚至哪站比赛我都已经前期经过精心的这个挑选，已经选好了，全跑，做了各方面万全的准备，甚至说按照比赛的日期来倒排自己的训练计划，倒排几个月，其实这样 包括已经什么就是减量啊，包括饮食啊，其实包括装备， 对。 就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装备的磨合。 哎， 我自己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包括那个，就是包括装备，就包括每个，就是哪个比赛选什么鞋，训练的鞋，其实都已经，就都已经设计得很，就是很完，很妥帖了吧？ 妥帖了。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就是其实疫情嘛，就是其实疫情对人对社会的影响吧。就是比对这个就大的多得多，对吧？很多人 是， 就是如果跟很多人相比，可能很多人连工作都受影响了。那就是你准备的比赛推迟了，其实也不算什么。但我想说的就是，如果尤其是你很成熟的，就是准备一个比赛，很系统的准备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取消的话，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果断的减量，然后果断的就开始，就是正常的，进入休息啊，这种状态，不能那种就是绷着，就是我觉得一定你就当这比赛已经过去了，或者你就自己去跑一个，就是奥森呀或者什么跑一个这种比赛，就自己跑一个，但是一定要让身体休息，就是告诉身体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我们就是来就拿如果就是拿体育来谈这个事儿的话，那去年东京奥运会推迟的话，我觉得那种成熟的运动员他一定就是他我就当东京奥运会就现在已经办了，那或者说我就回到一年之前我是什么样的状态，我就是比如我该休息还是休息，我经过多长时间休息，然后我再重新进入，然后再到排期一年半年，我这么往前走，一定要有这么一个状态。否则的话，人就是我觉得是绷不住的，无论身体和这个精神，就是绷不住的。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体育总局也发通知，然后这中国田协也有一些通知，就你可以分析出来，明年的冬奥会之前应该不会有那种大型的那种马拉松赛事， 是， 或者说即使有的话。因为各地的防疫政策可能也不太一样，就是说可能不太支持你能够，前往异地参赛。会有一些政策方面的，就或者甚至有可能，比如说你自己单位的限制，或者说，可能从家庭啊，或者从就是他不能再让你像以前那样很自由的去参赛。 对， 所以我觉得。甚至可以把比赛放到四月份以后去准备，这样的话你再进行一个倒推，无论提前三个月或者说是四个月18周或者是100天，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新的一个计划，但是现在一定是一个休息的一个状态，就是不能这么绷着，所以你也可能看出来，就是你如果体育就是爱好者，比如你关注新闻的话，你就会发现，哎，苏炳添这两天啊，又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就是公益活动啊，包括一些教育啊，包括我这两天看那个巩立姣也是，他你看运动员在休息，就他参加这种活动，他就一定是在休息，一定是在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然后明年在冬训，在比如说无论是春节以后进入，你看他们什么时候没什么消息了。或者说中国马拉松队开始集中了，你可以按照他们那个时间，哎，你再开始训练，就包括女排，这个什么朱婷是准备什么？这两天我看说要去国外动手术，她也没参加今年的联赛。就这些消息，其实就是你除了追星之外啊，就是你了解明星的动态，你也可以知道他们在一种休整的状态，就是让身体给自己的身体放一个假。我们作为比如说业余跑者的话，我觉得有两种业余跑者，一种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你 可能也包括我在内吧，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某一个比赛能够提高自己的状态，提高自己的成绩的。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一个训练周期。 嗯， 那还有一种跑者可能就是说我没有那么严格的那种训练的什么所谓周期，我就是比如说比赛我确定我能跑下来，那我后半程稍微慢一点，我只要不跑崩，我就是拿比赛作为一个就是体验嘛， 体验型比赛。 那这样的话，那你就正常的去跑，对吧？你也没有说什么垮，突然一下减量，或者因为你之前可能也没有上量，对吧？那你就正常的去跑。所以呢，作为跑者来讲呢，你有参赛欲望，参赛意愿的跑者呢，就把自己的那个，把自己的定位清楚了，你是属于哪一类的？ 嗯， 就是很要命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之前也知道，就是说啊，比赛我开始减量了，我开始什么那个，我可以吃一些碳水了。后来突然发现，就是说，你其实之前没上量是吧？就是你本来就是一个就每天10公里，然后最后去跑一个全程的，那你就不能跟着别人一样说比赛前2周3周我减量，我连那10公里也不跑了，然后我开始狂吃，然后你就会发现哇，体重怎么上来了？然后你才发现啊，你跟这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去做什么事儿，你就按照这个事儿的规律去做。 嗯， 我觉得也挺好啊，每天跑10公里，我就是一个健身的一个状态，然后保持体重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也挺好啊。 嗯， 没问题，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就不能被带偏了。 嗯，对，就知道自己的身体状态现在究竟怎么样，也就知道自己的目的。 对对，目的很重要 啊，自己的目的是怎么样？在我刚刚像谭老师说的那个，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我们很多的朋友啊，想一想，就是。别绷着，别以为说这比赛他推迟好，那他可能还要办 啊，还要办。 我抱一个希望，我现在还是按照准备一个比赛的状态，我一直在绷着。其实这样，第一是我们好好看一看这个比赛，确实，我觉得确实，如果说今年哈，马上还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不到一个月时间，12月也已经不太可能办了，所以我们索性就从头再来。哪怕说啊，我也了解很多朋友，就是在夏训，因为夏训是一件挺难的事儿，其实 对， 因为夏训，尤其是今年雨水也偏多，而且三伏天啊，那种闷热感特别强， 今年好像比较潮湿似的。 对啊，其实能坚持下来夏训的朋友，我其实觉得还。至少对自己来说哈，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一个事儿，也非常希望就是把我们夏训的成果给展现出来，就觉得我训练了这么艰苦的条件，我这个费劲巴拉啊，坚持按照计划练了3-4个月，最后突然告诉我，哎，你没有一个展现的机会。但确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心态要调整过来，并不是意味着说你这次没机会，你以后就永远没机会了。你再练一冬天出来，你可能比现在展现的 对 还要好。 是吧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面对比赛的时候，大家也要面对这种疫情常态化之下的这种比赛的时候，大家也要具备这个自我心理的这种调整的能力。就是马上就到了这个冬天了啊，冬天过后呢，这个冬奥会明年加冬残奥会应该在明年3月份会结束，马上后面4月份又到了一个春季赛季。今天这个最后一点时间，谭老师是不是也来给我们简单的展望一下，觉得明年这个春天我们的这个全民健身这种大众健身大众参与型的这种赛事，像马拉松比赛，能不能说受到不太大的影响？ 怎么说呢？因为病毒那块我们就真的不好说了， 嗯， 对吧？但是我觉得从我们国家的这种防疫政策来讲，我觉得明年三月下旬吧， 嗯， 就是冬残奥会结束以后，包括四月的，整个4月，然后甚至包括5月的上旬，其实在北方地区，我觉得比赛还是很，就是可能性很大的，其实可能性很大。因为我不觉得就是会有，就是疫情方面突然会有，就是当然全球化，就是比如说他在欧洲欧美那边的，因为他毕竟没有一个像我们这样的这种政策，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就是不会出现那个像欧美那种情况，也不会出现像比如说去年早期那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可以把目标放到明年的4-5月份，3月底，尤其北京的跑者呢，明年的4月份就是还会有 这个 北京半程， 北京半程。 嗯， 然后其实今年的五月，今年应该是五月下旬，其实还办了那个通州半马。 嗯， 就北京副中心城市副中心，那个全马全程。 对，那是个全程。嗯， 那个比赛我也跑了。确实不如十月份或十一月份的那个舒服， 嗯， 但是呢，它也是可以跑，那比赛也，那线路也很好。我觉得这是可以准备的，这是可以准备的，尤其是我觉得北京半马呢是可以，可以认真的去准备一下，因为我还是就是那个意见，就是说，我们明年的就是疫情不会有什么恶化，就是国内这种疫情，但是呢，你比如说像这种动态调整，各个城市之间的这种动态调整，其实肯定还是会有的。 嗯， 这样的话呢，对于你异地参赛这种限制，我觉得还是会有啊，因为毕竟我们绝大多数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单位，对吧？就是没必要不出京，或者这个东西，我觉得一直会存在，所以应该是把自己的计划呢放到自己所在的城市，比如说对于我们来讲，那就是说北京其实也有很多好比赛，我相信这些郊区县其实今年上半年也办了一些比赛， 是 包括其实我刚才提到北京半马就是好好练练，对吧？然后短距离也可以有个提升，对吧？然后通州城市副中心我觉得也可以期待，然后我相信明年上半年还会有一些这个远郊区县的一些比赛，其实都可以去，都可以去。我觉得那个比赛，就是明年上半年办的可能性很大， 很大 啊，真的很大。 嗯， 所以呢，这些比赛都是值得你去花一个冬天去练的。 嗯， 而且它有的时候是不冲突的。 是， 你比如你四月份跑一个半程，对吧？然后五月份去跑一个全程，通州的这个比赛。很合理啊，对吧？从训练计划安排来讲也很合理，是吧？我觉得是可以期待的，可以计划的。 还是把着眼点更多的放在本地的赛事， 对， 这样产生影响的这个概率是最小的。 对，其实从跑者本身来讲，就是你还是应该多跑本地，就是说就你不要再去想，就是过多的想外地赛事了，因为不可控的东西确实很多。 嗯， 从组委会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也需要这样，就是现在你就能看出来了，就是哪个地方就是跑步水平就是发展的比较好，其实很大的一个标志就是说你这儿有没有，你这个本地有没有足够的本地跑者来支撑你这个赛事，这个真的就很重要。 嗯， 我相信北京上海就没问题，厦门因为它可以辐射到整个福建省嘛，我觉得也没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两三年对于组委会的一个指标了，就是说你也别老说我就是有很多什么金标啊，或者 国际赛事 啊，赛事或者怎么着，就是你在这个城市，你用了这个城市的资源，你用了这个城市的，它毕竟还是有一些赛事是用了，就是比如说政府的一些公益方面的一些投入，它有一些这方面的投入，就你用了政府的资金，你怎么回馈？你先别说回馈广大全中国的跑者，你现在怎么回馈本地跑者？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就是早晚得做。 是， 那我觉得疫情，反正大家也很流动性就是会变缓。 嗯。 所以呢，好好的培育一下当地的跑者，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利在千秋， 利在千秋哈，着眼本地啊，利在千秋。好，那今天节目的时间关系啊，我们暂时只能跟谭老师先聊到这儿了。我们是从这个北京马拉松哈宣布取消的这个消息开始哈，展开了很多哈，包括对于组委会的一些影响哈，包括对于跑者的影响，以及给出了来年啊，我们重新啊，经过这个系统的训练啊，参加比赛的一些我们的观点还有建议吧哈，也希望大家从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当中哈，能够